我已经不会再孤单时还想偶然出现的人，直到坚强而直说到爱，我猜那时早就已经失败，只有我自己最明白后来的那些，他们没有讨我喜欢的眼睛，不会让我经常有欢喜，装都装不出你半分的柔情，虽然你也没对我很珍惜，我不想你，只是表情他自己不听我旨意，只是梦里的情节我无法确定，只是某个背影太像你，没那么难，矫情话要憋在心里，还相信这爱情，但已不相信还会那么幸运。经常有欢喜，装都装不过你八分的